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4集《相邀二》。却说另一头的瑞王府中，谢景行回到屋中，旧寝的屋子几乎赶得上精致的宫殿了。他将手中的大肠随手扔掉，拿绢布擦拭手，从角落里猛地扑出一团白色的东西，对着那玄色大肠又扑又咬，甩着脑袋撒着欢。谢景行冷眼看着那毛团玩了一会儿大肠，才将他从地上提起来。 什么德行？ 他面露嫌弃，白色幼虎打了个喷嚏，爪子搂住谢景行的衣领，被谢景行面无表情地扔到床边的窝里。 蝶衣， 谢景行开口道，从外头掠进一个黑色身影。 主子有何吩咐？ 谢景行指了指地上的大肠。蝶衣抽了抽嘴角，那是黑狮毛做的大肠啊，千金难寻，大梁的宝库里唯一一件黑狮毛的肠衣就被人这么糟蹋。铁衣想为永乐帝掬一把同情泪， 拿出去扔了。 谢景行开始宽衣。铁衣木呆呆地捡起那件长衣，道了一声是。谁都知道瑞王最是好洁，寻常人不能触碰，这大肠被人蹂躏成了这副模样，想来谢景行也是不会要的了。而瑞王穿过的东西也没有人敢偷偷地留下来，铁衣仿佛看到银子在哗啦啦地溜走。方走到门口，却听到谢景行开口道， 等等。 铁衣回过头，谢景行犹豫了一下，皱眉道， 算了，洗干净收起来吧。 铁衣一愣，随即欣喜地点了点头，拖着那大肠飞快出了门，面上尽是欣慰。好哇，主子终于懂得不可骄奢淫逸了，这样最好，这样方能撑起整个大梁的未来呀。定京城迎来了这个冬日的第一场小雪，雪粒稀稀簌簌地铺了一地，雪白雪白的，煞是可爱。进了冬，街道上的女子们便开始换上了绣着各种花样的袄裙，拢着各种绒绒的披风斗篷，倒是极为风雅。这样的雪天，手持一把油纸伞，踽踽独行，若是面如芙蓉，更觉风雅。神府里的西院，有人就站在院子跟前，看着外头的飞雪。 秦姑娘也不进屋去坐着，这样在外头仔细着凉，定京可比不得柳州温暖，冬日里的风啊，冷得很。 有人笑着说话，一袭鹅黄软云大袖衣，淡红如意白鸟裙，袅袅婷婷，梳着朝月髻，若是远远看去，还以为是哪家的二八少女。这人正是陈若秋。那站在院子边的人转过头来，简单的雪青碧霞勾丝长衣裙亦是穿得清雅动人。常在清笑道， 柳州很少下雪，一个冬日也难得下上几回，定京这雪下得真可爱，才想好好看看。 陈若秋笑了， 赏雪论酒是一桩雅事，青姑娘果真风雅。日后若是青姑娘一直留在定京，看上几回便觉得无甚稀罕的了，年年都下，冷得慌。 常在清淡笑不语。他二人都是文弱清雅，似是出自书香世家的大家闺秀，一举一动赏心悦目，好似一双姊妹似的。陈若秋拉了常在清的手说道， 青姑娘就算是再如何喜欢这雪，也莫要在这院子里待久了，省得进了寒气。屋里有暖炉，还是去屋里坐坐吧。 常在清也不推辞，二人便携手进了屋。进了屋后，婢子给两人送上煮好的热茶。陈若秋率先端起茶来抿了一口，笑着看向常在清。 我原先想着 咱们沈家到了这里，还少个姐妹与我分享着茶道精妙，可是一直找不见。如今你来了，我欢喜得很。 三夫人厚爱。 常在清也笑。 清姑娘的性子讨喜，任谁都会喜欢。 陈若秋顿了顿，又感叹道： 我与你一见如故，便知道你是个聪慧又风雅的人。你与我说的这般投缘，却不知前几日与我大嫂说的如何。唉，我大嫂出自将门，便是不懂这些茶道什么的，不过却是个心性率直的好人，不晓得有没有吓着你。 这话便是有些试探的意思在里头了。常在清轻轻地摩挲着茶盖，低眉顺眼地答道： 大夫人人很好，也与我说了许多不曾听过的趣事，并未因为在清的身份而有所避讳，在清心中感激。 我就知道。 陈若秋点了点头。 你这般明理懂事，大嫂又爽朗直率，自然是能交好的。清姑娘可曾见过大哥？ 常在清摇了摇头。 那日天色太晚，沈将军还未回府，我便先回来了，想着改日再去拜访也不迟。 陈若秋笑得更深了些。 改日拜访也好，毕竟都是一家人，如今又都在定京住着，离得近，做什么事都方便得很。 正说着，却瞧见外头有丫鬟拿了一封帖子进来，瞧见陈若秋也在，先是冲陈若秋行了一礼，随即将那帖子递到了常在清手中，说道： 姑娘，这是门房送来的帖子。 陈若秋的目光闪了闪，笑道： 清姑娘才来定京不久，竟已经有了交好的朋友们，这样下了帖子邀约，不知是哪户人家。 常在清打开帖子瞧了瞧，说： 三夫人想差了，我在定京城认识的人便只有沈府的人，何曾有朋友，这帖子是沈大夫人下的。 大嫂。 陈若秋一愣，看向常在清的目光多了几分惊讶。 看来大嫂很喜欢你，原先大嫂住在府上的时候，倒极少见她给人下帖子的。 说罢又很为常在清高兴似的。 看来你们果真是一见如故的投缘，我这心里都有些妒忌了。 三夫人又打趣我。 哎呀，这帖子的日子就是今日呢。 陈若秋顺着常在清手上的帖子一瞧，惊道： 清姑娘现在不过去瞧瞧吗？ 眼下怕是有些太早了吧。 常在清有些迟疑。陈若秋笑着拍了拍他的手。 哎呀，你这是做什么害羞啊？要知道都是一家人，你便当作是串门子就行了。况且以大嫂的性子，你这般推拉扭捏反倒让她觉得不爽快，心中不喜，何必惹人误会啊。 常在清瞧着那帖子，陈若秋继续道： 其实不瞒你说，我也是有些私心的。我想着若是你与大嫂交好了，日后同大哥大嫂之间解释误会也轻松得多，这些还得仰仗你才是。 说着便叹息一声： 三夫人千万别这么说，沈家收留在清，在清心中已经很感激了，况且前些日子去见过沈大夫人，是个心胸开阔的人，想来不过是一时误会，我去便是了，若有机会定会帮着解释，三夫人不必提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 陈若秋闻言十分欣慰。 唉，我就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。 他说话的时候顺手就退下手中一个镯子，硬是给常在清戴在了手上。常在清要推辞，被陈若秋按住手。陈若秋说道： 这镯子并不值当许多银子，只是胜在做工小巧，我晓得你是个不贪钱财的，给贵重的便也不会收。这镯子你收着，今日指不定大哥也在府上呢，打扮得体些去见大哥大嫂总不会错， 总不能让人家小瞧了常家吧？不为你自己想想，也要为常家想想。 这一番话说得发自肺腑，字字句句都是为常在清考虑。常在清也没再推辞，只是说道： 三夫人对在清的好，在清都记在心里了。 说什么呢？都是一家人。 陈若秋站起身来，瞧了瞧外面。 青姑娘先整理整理，我便不打扰了。趁着雪还未下大出门去，晚上方能回来的早。 他又细细地叮嘱了伺候常在清的两个丫鬟一些事情，这才施施然出了门。陈若秋走后，赵嬷嬷将常在清的帖子收起来，问道： 小姐真的要去沈宅见那位沈大夫人？ 见。 陈若秋一走，常在清的笑容就淡了下来，虽然还是温声雅意的，却仿佛换了个人般，并未有方才那般真诚。 那位沈大夫人， 赵嬷嬷有些犹豫。 是个好人。 常在清坐在桌前，打开一小盒胭脂，在唇间抿了抿，胭脂的颜色极淡，这样浅浅的一层便好似从唇中透出来的淡淡粉色，越发显得风姿绰约。 哎，好人呐，老奴这下可以放心了。 赵嬷嬷松了口气。 是啊， 常在清对镜自照，却不知是在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说。 我也放心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